除此之外，仲有国家中央军委。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每一届的任期为五年，一般每年开会一次，所以在休会期间就会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去履行它的职务。在2018年的修宪，为了进一步推动依法治国下的监察制度，特别赋予了监察委员会宪法地位，令它同一府两院平衡。所谓同一府两院平衡，就是令它同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同最高人民检察院有一个平衡的地位，令它可以独立行使监督权，不受任何的行政机关、社会团体或者是个人的干涉。 国家监察委这个名字可能对大家来讲比较新鲜。这个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是依据宪法和相关的法律，负责监督、调查、处置公职人员，让他们可以依法履职、秉公用权、廉洁行政等等。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法理上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在实务上行使立法权、任免权、决定权和监督权。其实全国代表大会这种制度有些类似英国的议会至上原则，亦都有些类似孙中山先生所提出的国大代表的制度。总而言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亦都体现了我们国家的整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是全国最高的权力机关，而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就是体现了国家的整体。下一集跟大家讲讲中国有4.5部宪法，不是4部，不是5部。下集讲下为什么。 宪法全万家，香港电台基本法基金会联合制作。 18/22，儿童好日子。 Hello， 我是 Albert。香港电台第二台是我成长的地方，当然有一份深厚的感情啦。当年我的节目 Albert 欧欧瑞强有一个环节叫做夏日恋人 Summer Lovers， 是读一些听众的来信，有些像现在未连康康的大城市小故事。不知李志刚有没有听过我的节目呢？ 梗是有啦 Albert， 你是我偶像来的嘛。每次听 Summer Lovers 都要听实海浪声才安乐的。现在平日夜晚七点我都一定听实 Albert 欧瑞强的。 Alex， 估不到你播歌和听节目都这么有品味、啊。 18/22， 儿台好日子。RTHK,Radio 2. Albert, Alex, 两个我都有听的。 估不到你做节目听节目都这么有品味、啊。 Yeah! 未来康。Albert 欧瑞强 ,Yeah! Yeah! Yeah! I love Radio 2. Tiffany， 收到波成份礼物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成份礼物，我谂我今晚临瞓前都会谂多一次你同我讲嘅嘢咯。我系 Tiffany，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胜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真系有种韬光嘅感觉啊！ 有得参与喺， 有得参与喺呢个二台好日子嘅感觉，真系太美好啊！ 好似佢同紧我哋讲嘢， 系啊！即刻我哋升呢咗，系咪先啊？变咗资深主持，我哋都 哇、 啊！本身要加20蚊嘅， 哇！ 资深主持， 可能 Emma 我都有听你哋嗰啲30秒小剧场啊！ 我都有听文歌味道， 好专文嘅。 好啦，欢迎嚟到， 我是你的后援会。 时间， 而家时间下昼嘅2:13， 跟住之后天气， 室外气温摄氏23度，相对湿度55%啊，黄色扩张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啊。 好啦，今日有个题目啊，除咗咁样同条 trailer 搭爹可以成为一个资深嘅人之外咧，就第二个方法嘅，波盛提供咗 呢、這个 资深校友， 资深校友。 系咪圣贤中学啊？ 系啊系啊， 圣贤中学资深校友，可唔可以喺 Wiki Page 嗰度加翻波盛个名字上去？著名校友， 我 Wiki Page 好似俾人投诉。 唔系啊，我知道知道，但系可以喺圣贤中学嘅 Wiki Page 嗰度加噶嘛？ 哦，有啊， 有你噶。 哎系、哎、啊，我正想讲呢样嘢就系、是、呢、這个系嗰日几日前嘅话说，唔知嗰日经开某一间学校，我知道佢好出名，就同同行嘅朋友讲开，就话哦呢间个出名嘅原因系啲乜嘢咧？因为我朋友住附近，咁佢 kind of 讲嗰啲嘢，我就想 Wiki 睇佢有啲咩资深校友啦，知名嘅校友啦， 著名啊， 著名嘅好多啦。咁嗰间学校就有啲咩咩诺贝尔得奖者嗰啲咁样，好劲嘅。跟住突然一忽发奇想就谂紧，啊唔知我会唔会系嗰间中学嘅知名校友咧？咁样就走去 search 啦。 圣贤中学著名校友 系啊， 演艺界 系啊系啊，佢、啊、有分类噶嘛？ 咩系政界、商界、演艺界、医疗界， 好彩冇落其他嗰度，其他界别。跟住就发现到系，哦原来 古怪我哋。 比较古怪嘅，跟住就发现即系演艺啊、音乐娱乐嗰啲就有自己个名喺度啦。跟住就哦咁，跟住同埋你会见到有一啲同行里面嘅人，原来佢都系校友嚟。有啲我知道，有啲我唔知嘅。即系例如歌手阿庄正系我校友，呢、這个就同期一齐读书又知啦。有一啲再前辈啲冇记得徐继宗一个音乐人咁样、嗯，哦原来校友嚟，突然间觉得自己哇好荣幸啊！哇，大家都系同校噶嘛 ，very good。 即系头先嗰段好长嘅 segment 嘅嗰个其中一个我哋嘅同事啊 ，Theo 都系我师兄嚟噶嘛， 哦， 佢都系圣贤仔啦， 佢冇喺个著名校友 list 嗰度， 我继续讲， 我sorry， 我唔应该问呢条问题 ，sorry， 好啦。唔係 Phil 好著名嘅， 喺 我哋同事之間好出名嘅， 佢湊我出嚟噶嘛，係啊，好出名。 大家有興趣可以加翻佢落去， 幫手加翻岑達元 Phil， 我都唔記得佢中文全名添。好啦， 咁跟住呢個係早幾日我就醒起諗住今日講，亦都 at the same time 咧，成日提自己啊，唔好成為嗰啲心境好老嘅人啦。但係發現慢慢都係會變成咁一種慨嘆，因為話說昨晚半夜就經過我嘅母校，而家佢搬走咗，佢變咗另一間學校，但係個校舍仲喺度冇點喐，即係由嗰啲色咁樣嗰種嘅啫。 哦，即係個校舍喺度， 仲喺度， 不過就變咗第二間學校啦， 國際學校好似。 哦， 只不過 係咪球場嗰度啊？ 球場上面嗰、那個係啊。 哦，耶！ 咁佢裏邊內部裝修咗少少，但係你外牆油咗啲色，但係你望落去都仲係嗰間學校， 即係認得嘅， 認得嘅係啦，即係唔會變咗。就喺港台 building 咁唔会咁啊，咁跟住即系个样唔会唔同咗啦。咁跟住我经过嘅时候，再加上你啲夜晚冇乜人啦，又有少少酒精嘅影响之下，望住我即系企。 寻晚啊， 寻晚啫嘛，我就企定咗喺度。 几点啊？ 寻晚走嘅时候，好似都五点几。 哇！即系今朝五点几啦。 系啊，今朝五点几就企咗喺度望。咁跟住就喺度懷念，哇！呢一條路咧，就是、我以前翻學嘅時候，成日都會跑嘅，趕嗰個鬧，即係嗰個學校鐘啦。因為佢上面咧，其實有我喺學校係行人路，佢要再上少少樓梯上去。咁嗰度就冇 block 到你，咁我就行上去，就逐級慢慢行，感受一下。哇！以前呢條樓梯行同而家感覺好唔同咯，就望下裏面，而家佢有少少燈，睇下裏面嘅格局有少少唔同咗啦。然後回望翻去個球場同巴士站影嗰張相，哇！以前個景觀咧唔係咁啊，而家多咗好多啲咩大樓啊，哇！真係咁啊，十幾年啦，即係個腦裏面係不斷咧出現咗呢啲咁嘅對白同埋。系啊，我就觉得，唉、哎，你越唔想做一种咁样样嘅，但系慢慢做下做下，都系会变成咁。入到去后面一个后，即系后门，佢嗰度其实 block 咗，你入唔到去，但系就硬系要行过去望下里边。啊，原来系咁嘅。以前我就系咧 lunch 就喺条楼梯行落嚟噶啦，咁 有冇特登行翻一次啊？ 即系有嗰条车路咯，喺侧边咁样样嘅，咁啊又特登上去行翻落嚟啊！仲哦，以前放 lunch 咧就系同啲同学行，啊， 啲画面系出翻嚟， 出翻晒嚟嘅，真系 老 啦，真系系啦，我就有一种一路行完怀缅完之后，跟住就影个 story 咁样 post 翻出嚟嗰啲，即系你知噶啦，呢个人老咗，影完张相 post 翻啊，深夜翻到嚟咁，叭叭叭，即系沿路一路行翻屋企之后，我就觉得哇，其实自己老了。即系点解会做啲咁嘢？ 我觉得自己一个做系老好多噶、 哦，即系你意思，如果同朋友一齐做， 系啦，即系例如两年前master 毕业，咁、同届嘅有几个即系中大嘅 friend 宿生会嘅嗰啲 friend， 佢都系 master 毕业啦，咁可能有啲 poly， 有啲中大，有啲city 嗰度毕业，咁即系因为大家再读唔同嘅 postgrad 啊嘛。咁啊约埋啊翻去再一齐拍一张嘅毕业相，就今次就 master 毕业翻宿舍。咁当然翻到宿舍都系有呢啲嘅，但系成班 friend 翻到去就话：，哇！以前嗰、那个lobby 唔系咁样嘅，而家起咗个询问处添。系啦，跟住嗰幅牌匾都仲喺度，都仲系写住呢三只字。跟住之后上到去common room， 啊系啦，系呢阵味啦，啲 sofa 都仲系咁臭嘅。啊系啊系，但系成班人咧系冇你嗰种。老嘅感觉咯，即 系 有怀缅嘅。 系， 但系因为我再 picture 翻嗰件事系，如果当我自己一个人，尤其是你成个嘅 mood 啊，即系你当好似一场戏咁样，你由个起承转合，你起嗰下，你时间、人物、地点，你直情系由朝头早五点几饮完酒，已经系一个 weekend 放工好攰嘅一个人物设定。 嗯， 然后饮完酒，加上少少嘅熏陶底下，觉得。唉，早餐死，有啲怀念以前放学或者中学生无忧无虑嘅感觉。 又出现呢句， 系啦， 又出现呢句。 然后就行翻去经过，点解不知不觉间嚟到呢度咧？就企咗喺度影咗张相。明明唔系成班人喺度讨论，但系啲脑海嘅画面就谂翻起以前啲同学， 系啊， 谂翻起嗰啲嘢，就插一啲电影嘅 flashback 画面出嚟。 哦， 系咪咁样咧？ 有啊， 系啦，咁呢啲咪老咯， 就老啦， 就系老咯。你明唔明啊？即系同我嗰款唔同啊！ 你唔同啊，系啊！ 我嗰款系成班翻到，哇，系啊，以前系咁样噶， 有少少青春感啦，可能叫做 系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对上听到呢个说话咧，系早一两个礼拜同阿何少啊、阿斌佢哋游车河啦，咁啊经过土瓜湾一带，跟住何少话：，哎呀，以前住喺度噶，以前唔系咁噶，哎呀，间大排档执咗粒啦，哎呀，即系我又觉得哇，好老啊！即系你一个人怀缅，同埋成班人一齐回忆翻以前嗰样嘢咧，那个情绪系唔同噶，因为成班人回忆咧，你系冇嗰种嘅悲伤喺入边。你反而多咗一種開心，然後大家以前真係好開心，但你而家係夾雜咗一種 慨嘆， 再加上係對現今生活嘅一種不滿，撈埋落去就覺得多咗好多嘅苦惱喺入面，所以先至有嗰種老嘅感覺咯。 都係因為我早幾日又同另一個朋友就， 我以為係因為早幾日同老闆嗌完交，真係想辭職，所以翻到去就見到嗰個畫面再慨嘆啲。 十八廿一二台好日子，記住我都有份。係啊，我好中意呢度，好中意翻工啊，越描越黑啊個人。跟住係啊，因為早幾日同一個朋友 message 上面傾偈都係講佢住喺新界嗰邊嘅，咁我曾經都喺嗰邊出現過。跟住佢话啊，你以前住嗰度咧，同我翻学嗰个位置好近，跟住我就记得，哎，系咪嗰间？然之后，哇，系啊，即系嗰个学校附近以前咧，有个咩球场啊，行过咩路啊咁。我成日都行过嗰度啊，以前读大学嘅时候，亦大家共同回忆翻嗰个 area 系唔同 feel 噶， 系啦，啊，即系嗰个街市有啲咩嘢发生，系好似你咁讲，冇嗰种老嘅， 系啊， 系自己一个人有嗰种悲伤， 系啊，所以嗰个人物设定同埋嗰个时间背景系好紧要噶，唔系咁简单噶。好听 咩开心嘢？ 听剧场。 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顾客波胜 与酒保一， 酒保一，你做咗咁多年，沟酒经验咁丰富，最拿手系沟啲咩咧？ 我最拿手嘅系沟。女， 唔系嘛？你最拿手系搞 get 多啲喎。哒哒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30秒实验小剧场。 顾客波胜 与酒保一， 酒保一。你喺酒吧成日见咁多女，有冇啲介绍嚟识下先？ 嗰边嗰台全部都系，任你拣。 唔系嘛？你最拿手，果然系沟女、啊。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 30秒实验小剧场。 顾客波盛 与酒保一。 酒保一，酒保一。唉，我发现自己的酒量好差啊，饮多少少都搞不定啊。你有没有什么千杯不醉的方法啊？ 有啊，只是饮水 啊。不是吧，饮一千杯水都死人啦。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顾客波盛 与酒保一。 酒保一，酒保一。星期五晚饮完酒呢，唉，第二朝星期六瞓醒个头好痛啊，有咩方法可以解酒啊？ 有啊，听我是你的后援会啊。 唔系嘛，我惊听完个头仲痛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顾客波盛 与酒保一。 酒保一，酒保一，我听到你发明了一只新的 cocktail， 有没想着改什么名字呢？ 有啊，将进酒。 不是吧，这个名字吃得挺好啊。嗱 ，for your reference， 哎呀，系叫张俊浩啊！ 我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顾客波盛 与酒保一， 酒保一，酒保一，你试过咁多种酒啊？饮啲咩？你系最辛苦嘅咧？ 最辛苦的是喝我爱的人那餐。我爱的人不是我的爱人。 不是吧，你怎么突然这么感性啊？ 是你的后援会， 三十秒实验小剧场。 顾客波盛 与酒保一。 酒保一，酒保一，你唔好讲啲伤心嘢，我哋讲啲开心啲嘅。你最中意饮咩酒先？ 我最中意嘅系酒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 再见啊，系咁先啊。 你咁快走，咁我有乜嘢啊？ 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见大家都饮到咁上下。望下隻表啊，就嚟冇尾班车啦，准备起身。你哋拉住我话我饮唔够，好似想同我死过。你哋唔明我几真搭 N259， 而家唔走，飞的都至少两嚿，要平就要落旺角转小巴走。但系呢啲嘢我点会讲出口啊？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喂啊，唔系啊，喂，即系要走啦。唔系啊，喂啊，即系要走啦。喂，系系兄弟咁。点啊？唔好玩，唔系好玩，但都系要走噶。唔系，你听我讲，听我讲，真系要走啦。要走就要走，要夠膽講出口，要走就要走，搵呢度嘅出口。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啊，系咁先啊，下次见一下。走先啊，系咁先啊，下次再玩啦、啊。再见啊，下次见啊，有下次嘅话，放开啲手，我冲落楼，走嘅时候有少少内疚，系咪扫咗佢哋兴，系咪太不近人情，开始反省，我好似有啲明 ，party 冇咗我冇咁分，就系留住我嘅原因。啊，其实大家高兴先系最紧要，我应该翻去陪佢哋到听朝。喂，系啊，我翻嚟啦，系啊，喂，有冇挂住我啊？喂，系啊，我哋饮杯先啦、啊。吓、啊，咩话？你话转头先啊？吓、啊，佢哋头先唔系咁留住我嘅咩？点解？

三秒落咁多，我再多嘅你。 我哋不如播多次睇下佢有几多个，然后我哋 数 住， 数住先。 冇，够时间嘅。不过大家 咪后自己数啦， 咪后自己数啦，系啦。同埋记得听实阵间， 中心美丽 系4点嘅，系中心美丽超 B 主持嘅，系跟住仲有原来是这样的啊，监制。我哋监制啫，佢系主持嚟嘅喺嗰度，系啦，黄天恩同埋刘卓威，阿波罗啊嘛，系咪阿波罗啊？ 佢话多谢我哋播， 系啊，不如揾日揾阿监制上嚟讲下佢同佢 都好、啊， 同佢太太、啊、未一齐，未婚妻啦，系咪应该叫未婚妻求婚啊嘛？ 求婚 系未结婚，未婚妻 结婚唔系未一齐， 未婚妻未一齐嘅婚妻吓，咁、啊、就讲下佢两个嘅相识经历啊。其实分享下佢呢啲咁闷嘅人点样追女仔都好嘛。 啊，你几好要可以咁样捅佢一刀。 收到阿一份礼物有咩感觉呢？ 我觉得佢呢份礼物咧好实在嘅，系实在到我一见到系即刻想开咗佢嘅，同大家分享嘅。我系 Tiffany， 想知道我拣阿一定波醒，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4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请嚟嘅嘉宾咧，系有 Tiffany 嘅，你好 ，Hello， 大家好， 系咁，大家可以上去 IG 可以 search 到啦，咁啊 luv.tiffany.w 啦，咁但系我见好有趣就系喺你嗰、那个IG 嘅profile 嗰度咧，其实你仲有几个唔同嘅 account 去讲唔同嘅嘢嘅。 其实我仲有啲未入落去，我都好多唔同嘅。 其实你有几多 个分？有几多个 account 咧？ 其实如果课分你就会见到，即系有一个，因为我有几多自画画嘅，咁我见到咦，我去嗰啲自画画相，我又唔想摆落去我自己个 page， 咁咪帮我开一个新嘅 page 咯。跟住我有好多嘢想发表啊，咁开咗个Tiffany 嘅 clothes 嘅 page 啦。跟住我又好中意食嘢喎，咁啊開個 page 去講食物咁樣咯。仲有 啲咩咧？ 其實我最近開咗間鋪嘅， 係。 咁其實我會遲啲擺埋落去嘅。 因為有一啲人咧，佢玩 social media 係，總之我生活所有嘅嘢都擺曬喺一齊啦。咁、但係你嘅做法就會將佢分翻開咁樣。 都係啊，因為我本身就幾中意 organize 得好啲嘅啲嘢，咁我覺得我好似分 folder 咁樣啫嘛。 哦。 係啊，分 folder 咪分啲幾個 page 咁樣，可以迎合翻大家唔同嘅口味咁樣咯。 哦，即係冇嗰啲迷思係話嗰啲 follower 成咩，嗰啲 like 數分薄。咗嗰啲你就冇呢啲， 都唔会，我唔会同狗仔争啊，我唔会同啲食物争噶嘛，咁大家可以跟翻个人喜好去 follow 翻个 page 咁样嘅， 啲嘢分得好开系嘛， 系啦， 但系咪变相每一个 account 所 follow 嘅对象都会唔同，咁所以睇啲嘢都唔一样咧， 都系噶，但系我谂你哋嘅 new feed 都一样咯，但系会唔会？你哋两位男士， 因为我全部都系 bikini 相， 我都系 一定唔止 bikini 嘅，应该有啲。特徵 比較 女士多，平時幫助我哋揾嘉賓咯，我知道 我都係攞嚟做嘢嘅啫， 做嘢有關， 係做嘢， 大家都熱愛工作，同我一樣， 係有時睇得太攰，要開一個 account follow 第二啲人嚟睇咯。 嗰啲係 ghost account， 我啲靈性 account 咯，即係例如講一啲瑜伽啊。宗教嘢咯 ，follow 佛祖係嘛？ 即係嗰啲瑜伽服關注組啊， 瑜伽服關注， 即係會分翻開呢啲咁樣樣咯，都會有嘅。 明白嘅，明白嘅。 第一印象， 第一部分叫第一印象啦。咁啊，俾 Tiffany 你估一樣關於我同阿一嘅嘢嘅。 係。 呢、這個題目咧，首先你要講一下背後的、 因為嗰日我見到 Tiffany 嘅 account 係因為基於一個 Facebook 嘅廣告，就係、是、你可能即係參與一個拍攝，就係、是、同一個美容有關嘅嘢，係啦，咁就見到，咦，幾靚喎個主持。咁 我想問講身體嘅邊部分嘅？ 我塊面，塊面 部分都有。 你睇咗邊度？你講 塊面啫 ，OK？ 咁然後就即係撳入去問有冇興趣做訪問。咁所以今日嘅問題就係俾你估下，究竟我同波盛邊個係會俾另一半去掂自己塊面？即係可能擦嗰啲護膚品啊，擦 mask 啊，又或者即係唔知清黑頭啊嗰啲嘢咯。係。係啦，你估下我同佢邊個似個樣似係？ 我覺得兩位都會喎。 系，你啱啱系咪好想望下我哋究竟块面嘅状况？系咁，系啊，你先， 二七， 哦， 系 啊， 我估系一二。 咦，我知边个啦，咁样，佢系， 你觉得我系？ 佢系 系戴晒口罩都会搽粉嗰一种男仔嚟嘅。 哦，你搽咗粉咩？你 搽粉？ 哇，好滑喎、 啊！我冇搽粉、啊， 即系一系 B B cream， 一系嗰啲唔知乜。 我咩都冇搽，咩都冇搽。 佢啲皮肤系非常、 哦、天生嘅呢、這个。好多时候拍嘢化妆嘅时候， 真嘅对答呢 个。我每次拍嘢啲化妆师都会问：咦，你化妆嚟？我冇啊。 好好，唔系你肯定搞嗰啲嘢嘅。冇可能 搞嗰啲嘢， 冇可能 植嗰啲皮落去咁啊！ 即系你女朋友不停咁样，因为我樽嘢越嚟越用得快嘅，咁应该系。 所以你觉得 我觉得波性应该系。 好，你觉得估我系嘅，好、 啊、 真正嘅答案， 你估错嘅。 O K， 佢天生丽质咯。O K， 唔系佢冇女朋友啫，纯粹。 首先冇呢个啦，第二就系有女朋友都好，我都唔会俾佢搞块面嘅，因为本身我都唔搞自己块面，所以我就嫌烦啦，即系唔好搞咁多嘢。 呢啲好乞人憎。 系啊， 即系 我系 打你都皮肤咁好嘅。 我系坐喺度睇波啦，佢话：哇，你块面好干燥啊，甩皮啊！你搞你搞你搞，你唔好阻住我睇波得啦。咁我就坐喺度睇波，然后 佢就喺度折你啊。 系啊，喺隔篱折啊，又唔知搽啲咩 cream 啊。搽完 cream 之后就话：你快啲去洗面啦。佢话：我唔想喐、啊，咁得我帮你抹啦。即系总之我坐喺度， 全套服务 系就帮我搞掂，我就坐喺度睇波咯，就坐喺度咁样咯。 即係你 OK， 即係有佢都冇乜所謂嘅，即係你當好似享受緊咁大嘢咁。 我又唔係叫享受嘅，純粹唔好阻住我睇波咯。 哦， 係啦，咁樣。 所以幾好，即係男仔睇波嘅時候就做乜都得嘅。其實 哦，係㗎，係㗎，係㗎。 幾好喎、 啊！但你會唔會幫自己另一半即係叫做護理皮膚啊？ 都想嘅，都想嘅，都一个几好嘅 idea。 但系对方咪唔俾咧，因为即系佢又系唔中意搞块面啊，成嗰啲咁样。 男仔其实唔系好 care 噶嘛，系嘛？ 系啊， 正常嚟讲，即系用水洗面，啲皮肤都好好噶嘛。 你最睇唔过眼系你另一半边个部分咧？ 因为有阵时讲倾偈嗰阵时咧。通常唔知点解望对眼望望下就望咗个鼻噶啦嘛，跟住、 哦、鼻毛 粉刺 哦， 系咯，跟住有阵时讲嘢喐喐下就觉得好奇怪 啊！你见到啲粉刺同你挥手， 就忍唔住好想帮佢解决咗佢。 但系都应该放弃状态，因为男仔系咁噶嘛。 我想知嗱，我喺女仔嘅角度啊，粉刺嘅正确护理方法系点？或者清除方法， 搽粉冚住， 但唔系用黑头贴定系唔知 道。但其实唔得噶，你整完一晚之后，第日就喺度噶啦，已经。 系啦，我想知道正确嗱，喺、哦、你嘅 经验 啦、啊，或者经验啦、啊，系你会自己点处理呢？ 我会放弃咯，唔系你唔好掂佢，即系有啲嘢你唔掂佢就冇事噶啦。 女仔嘅粉刺 系啊，我真系觉得你唔好理佢，唔好掂佢咯， 即系唔好搞咁多嘢， 唔好搞佢系啦，唔好搞佢。 你係咪 啊？唔係啊，其實咧，我覺得美容院都好有效。 跟住就踢翻啦。其實我嚟緊就係做啲咁嘅。 最近其實佢哋個生日串文都幾啱兩位。 介紹翻咁樣，但係一你有咁嘅諗迷思係因為 我有聽過嘅，有啲就話搽類似洗面奶嘅嘢，咁然後就敷喺度一晚。 哦。 咁有啲就話用黑頭貼。咁嗰啲就話其實係你 keep 住用洗面奶去洗，因為好多唔同說法㗎，又話唔知你黐完之後扯呢就會扯粗個毛孔啊，係啦、 啊啊、 有好多唔同說法，所以我想知道女仔去點樣處理佢自己嘅粉刺、哦、因為粉刺真係呢係男人先至會多啲喎、女仔好少個毛孔，即係個鼻頭嘅毛孔會好大。哦，關化妝事嘅。 係啊，咁你遮咗啊嘛，會即係搽啲少少粉底就已經遮咗基本上、 哦。但你自己粉刺係？ 其实我真的采取不搞他的政策是真的好一点，我觉得。 嗯， 是。 我想知道你一般的护理皮肤 的步骤 多不多的。 嗯，如果只是搽 skin care， 我想五分钟内都搞定的。 是通常会用什么呢？就是你自己摆自己面上。 toner， 跟着保湿，跟着 cream， 眼霜，四样东 西。那每晚其实用的时间都不用很多的，就是夜晚冲了凉之后五分钟就。 都不多的，都不算多的。系咯，大家啲女朋友好多時間喺個洗手間入。 佢冇女朋友啊，所以你唔好望住佢。 所以我都係望住阿一嘅啫。 但我想知道，即喺叫做男仔，你會寧願揀佢係好資整啊，定係其實唉唔好搞咁多嘢啊？ 我覺得資整 OK 嘅。 個原因係 尊重大家咯。 哦，即係你寧願佢皮膚同你一樣咁好嘅。 係啊係啊，尊重大家咯，即係尊重全世界。我意思係、 哦， 大家嘅意思係全世界。 哦， 咪人哋望落去会舒服啲噶嘛， 系， 即系等于譬如日本人，你见到个个都好似咦 OK 咁、样， 即係佢哋覺得係即係適當嘅打扮或者少少化妝係尊重嚟嘅嘛。即係我都會覺得係我認同嘅。 所以有日如果佢又唔梳頭，又唔刷牙，又唔剃鬚過嚟，你會覺得好過分嘅。 我覺得係真愛咯，應該。 咁都接受到啊，大佬！ 即系咁都接受到赤裸裸，衰过唔着衫啊！咁样， 女神大揭秘。 跟住咧，就想 Tiffany 你咧分享一个关于你嘅秘密俾我哋听嘅。 哇！秘密呢样嘢咧，见系你哋两位就。讲啦， 就讲啦， 系。其实我系唔食一样嘢嘅，即系一个种类啦，应该系 系 啦。但其实系中国人就好中意食噶，有时北方人好中意食噶。 饺子啊， 哇，佢好犀利。 吓， 唔系饺子啊，饺子嗰嚿肉我系会食咯，我唔食出边嗰个皮啊，系。 哦， 我逐浸逐浸嚟先，云吞咧。 雲吞的皮很薄的嘛， 是啊， 那些吃咯。 魚皮餃 不吃， 因為太厚了。 是啦，個皮。 燒賣， 燒賣個皮黃色那個都吃。 蝦餃， 蝦餃不吃。 哦，那你咪就是吃個蝦 入面咯，是 啊，佢就話吃入面嗰，識食喎，撩入邊嗰嚿蝦。 肉咯， 最貴嗰嚿嘢。 我幾時開始有呢個習慣？ 我想起，但由細到大都係咯，即譬如我吃完個蝦餃啦，跟住係成堆蝦餃皮喺個碗度。系啦，好奇怪嘅。 唔中意嗰个点系在于 唔中意，觉得奇怪咯。 接翻去黏黏嗰啲， 系啦，黏黏地，跟住又好似冇乜味咁样，又系咯。 但 系 你点样界定嗰块皮你食定食？即系例如啱啱你话烧卖嘅皮你会食， 因为薄啊嘛。 哦， 薄嘅皮我会食， 厚 嘅 皮 就唔食。 咁即系其实如果例如 A 餐厅嘅虾饺，佢嘅皮系好薄。 冇可能嘅， 冇 佢系好厚一定， 因为虾饺你包住只虾薄嘅个铺啦， 系唔会薄嘅， 冇可能， 冇啊 ！I tell you， 你唔使 convince 你咪有间餐厅想介绍翻俾 Tiffany？ 唔系，我总之你会尝试去搵一个虾饺皮系薄嘅餐厅， 冇可能嘅，我唔相信呢个世界有薄皮嘅虾饺。 同埋因为佢照食里面嗰啲嘢，所以其实 冇影响噶，对我嚟讲 都享受到。 我食紧虾饺咯，咁我食紧个虾。 唔系你食紧虾啫，你唔食紧虾饺啊？你嘢嚟咁？ 你啱，confuse 唔到。 但如果煎咗之后咧，即系例如锅贴， 吹就食。 O、okay, K， 即系其实睇个皮有冇处理过。 系啊系啊。 哦， 咁我唔中意嗰一浸那個皮啊，黏黏地咁食嗰啲咩糯米糍嗰啲咩 mochi 嗰啲面嗰浸皮咪有黏黏？ 嗰啲有浸粉嘅喎，唔一樣嘅喎。 但佢都係有嗰浸好黏嘅。 係啊係啊， 嗰啲你得唔得？ 一樣咯，總之唔一樣。 即係你食落去嗰啲就 OK 嘅。 係啊，但係我食腸粉嘅喎，腸粉係成塊皮嚟。 冇餡食添啊，分分鐘有時齋腸。 即系嗰啲咩鸡丝粉皮，你 系 会食嘅。 系啊，我食佢，系嗰啲都系皮。 咁个原因系你真系唔知 道。唔知啊，真系唔知道。 会唔会觉得好浪费呢？ 人生有阵时候就系咁噶啦，你唔系下下都要，即系都要咁样噶嘛。咁人生系任性下得唔得先？ 得得，系闹佢得啦。我夹硬食咗，我浪费我人生啊！真系。 又要嚼、哦，又要吞、哦。 我想知嗰个步骤，例如你食一只虾饺，咁你 系 先撩开佢，夹只虾出嚟。 我会将一对筷子变咗刀叉咁啦，好似。 哦。之后剁，可以做手术咁样。 咁样咯，跟住咪你可以食入边嗰啲嘢咯。 哦。 咁个皮就可以好靓咁喺翻个碗度。 有冇有时身边同行食嘢嗰啲人会睇唔惯？哎，我帮你食旧皮啦。 会啊会啊会啊。 即系你照 俾。好抢手噶，都出得好快。 咁我想知道，即系例如拍拖嘅时候，你会话喜欢吃啲咩什么呢？ 可唔可以肤浅啲嘅？ 可以噶， 食日本嘢得唔得？ 啊 ，OK 嘅， 因为冇皮啊嘛。 有冇咧？系冇， 甜虾冇皮。 但日本人有冇话系偏好 即系串烧啊、拉面啊、刺身啊？ 都冇乜所谓嘅，咩都食嘅。 即系日本， 但其实唔系一定日本人，我大部分嘢都食嘅。 系， 即系唔系皮就得啦。 系， 系啦。 鸡皮咧？唔得， 唔得。 猪皮嗰啲，猪皮， 猪皮， 因为猪皮有汁噶。 我哋串烧鸡皮， 黐线， 唔系啊！你冇食过鸡皮串烧咩？ 我知啊，你为咗要令到佢肯食，你要谂到一样鸡皮嘅处理方法。 氹紧，突然。 但如果你平时可能 ，let's say 食 炸雞咁樣，咁佢有時會有雞皮。 會 OK 嗰啲。 嗰啲就 OK， 即係其實 應該係澱粉質嘅皮就唔食咯。 哦，咁所以其實同你拍拖的話，可能係諗食啲乜嘢啊？平時噶，或者一啲慶祝日子食啲咩，係咪都算容易啊？因為 都容易，我即係都大部分嘢都食嘅。 係咯，同埋你特別中意日本嘢，可能就即係揾間餐廳食得靚靚仔仔，又有啲刺身，巴巴巴嗰啲咁，咁就 OK 啊，係啊。 心理龍爪手。 跟住咧，我哋有一个心理测验同 Tiffany 玩嘅，咁呢个心理测验嘅题目就咁嘅，就幻想一下喺呢一个主题乐园入边啦，你突然间见到一个你好心仪嘅异性，我突然间见到哇咁样样啦，咁你又想将个气球送俾对方，你会拣咩颜色嘅气球呢？有四个选择嘅 ，A 就系红色 ，B 系蓝色 ，C 系黄色 ，D 系白色，系啦，你会拣边一种颜色呢？ 白色。 系有冇特别嘅原因拣白色？ 冇，谂起周杰伦首歌《 告白气球》呢个。 MTV 入边系白色噶嘛？ 系， 嚟一次，嚟一次。 红色、蓝色、黄色同埋白色，系啦，喺个主题乐园里边见到一个心仪嘅异性，呢一刻你就买个气球送俾佢啦。你会拣边只色？ 唔得咧，如果一个男仔行过去话，点解你拣白色俾我？因为告白气球，你觉得咩？ 我都我送俾佢，佢都唔會問點解要呢個色嘅、 哦。你靚啊嘛！ 唔係同埋講呢個世界冇咁多點解啊，揸住啦！ 送俾你又要啦，唔多嘢講咁啊！ 我應該揀黃色。 嗯， 係冇 feel 嚟，冇點解我都 呢個世界冇 冇咁多點解， 冇咩點解啊！ 我諗我會揀藍色嘅。白色我唔知道，你硬系觉得喺个主题乐园里面佢好似， 但即系你送俾女仔啦，当然 系啊，送俾女仔系送俾女仔咯。白色好似好唔显眼咁，我惊喺嗰个现场。红色太夸张，黄色又系嗰啲灯光照射之下，好似系会睇得唔清楚，所以我拣蓝色。咁但系呢四个嘅选择咧，其实都有各自代表嘅东西嘅。咁我哋喺下一个部分翻嚟咧，就会揭晓究竟我哋拣个颜色其实代表紧啲咩啦。 停下。 李贤的最新派台作品叫做《玫瑰有刺》啊，先听一节。三点钟新闻报道翻嚟，继续会有 Tiffany， 咁我哋就会即系拆解呢个心理测验嘅答案啦。 暂停非洲七国航班，嚟自非洲南部、香港、以色列同比利时嘅旅客入境时要出示病毒检测阴性证明，并隔离十日。非瑞士公民和沒有瑞士或神根地區居民許可人士無法從有關國家或地區入境。天氣方面，乾燥大陸氣流正為華南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正午時分，本港相對濕度普遍下降至 50% 左右。預測本港是天晴乾燥，吹和緩至清勁東至東北風，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下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3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型首先跟进翻中交通意外啦。较早前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加州豪园对开的意外都是未清理好的，影响到一带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元朗公路近锦田河。咁就系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加州豪园对开有意外，而家龙尾排到过去元朗公路近锦田河，驾车人士请你特别留意。今日我较早前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火炭路快线的坏车拖走了，一带交通回复正常。在隧道方面，红隧的港的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湾仔都是车多，龙尾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有些车龙，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暂时正常。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安达大厦。将军路隧道将军路入口龙尾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每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浸会桥面。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花墟一段亦都有车龙，龙尾排到喇沙利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亦都车多，龙尾排到果栏。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这个世界真的很现实的。 Hello， 我是 Jack 王小姐，麻烦你这边。 后生仔，你新来的？你做了多久啊？ 我来了两个月。 Stephen 啊，你帮我找个第二个帮我洗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的何建强，他发型师之路的结局会是怎？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到五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向梦想展翅。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学界创造， 一齐成长嘅结果就系我哋嘅关系同相处，同时都会有微妙嘅变化。呢啲都系我近年响中大合唱团令我反思嘅一啲个人体会。 想听多啲朱子辉嘅感受，记得留意收听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主持 Miss I 钟杰良， 焦点创造专访圣洁玲女子中学嘅陈雪华，分享佢哋制作机械人嘅喜悦。 啊，又到礼拜六，好闷啊！ 以后每到礼拜六夜晚都有好节目，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讲艺力，有我梁明忠、可儿、陈嘉敏 同埋我梁嘉琪介绍本地文化艺术最 hit 嘅资讯， 由电影展览讲到舞台表演， 等你轻松又愉快咁度过每个周末夜。 今晚7:05， 港台电视三十一 周末讲艺力。 Tiffany，收到波成份礼物有咩感觉呢？ 收到波成份礼物，我想我今晚临瞓前都会谂多一次你同我讲嘅嘢咯。我系 Tiffany， 想知道我拣啊一定波成，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二至四啦。我是你的后援会。 我是你的后援会啊，继续有 Tiffany 喺度嘅。咁我哋而家就玩紧一个心理测验，重复一次啊。就系、是、如果喺一个主题乐园里边，你见到一个心仪嘅异性嘅时候，你会拣一个咩颜色嘅气球送俾佢呢 ？A 就是红色 ，B 系蓝色 ，C 系黄色 ，D 就系白色嘅。 心理龙爪手开股时间， 今日拣咗 A 红色气球嘅朋友，代表你表面睇起上嚟好外向开朗，但系以往嘅恋情会影响到你成为阴影，你唔善于表达内心嘅谂法，为咗维系感情会选择配合恋人而隐藏自己，所以主动有同理心同埋有耐性嘅对象会更加容易理解到你嘅。咁究竟今日好似波成咁样拣咗 B 蓝色嘅气球，好似阿一咁拣咗 C 黄色嘅气球，又或者好似 Tiffany 咁拣咗 D 白色嘅气球？又代表你的恋爱性格和理想对象是什么呢？ 心理龙爪手， 因为他是说你在恋爱当中的性格其实是怎样的，就看看对不对。好了，先说我选的 B 蓝色是代表人际关系很好，有独特的魅力，擅长制造气氛，在恋爱的时候是会带到给另一半很开心的 energy 的。的如果对方的性格同时都是那些乐观的人，那你这个关系就会非常之好了。 嗯，我听亲都是好人卡。 一个人好嘛。啊，你都挺好啊，这样。而揀C 黄色，好像阿一这个呢，就是在拍拖的时候是很坦率和直接的，同埋喜欢掌握这个主导权。 嗯， 即系要话事多啲嘅，咁啊习惯有嗰句讲嗰句咧，有阵时难免系会有少少争拗嘅，同一半、有冇咁啊？咁 未啱咯， 即系有争拗啫，纯粹 系争拗啫，唔系，主导权系啦，主导权系啱嘅，系啦，即系我中意控制啲嘢嘅，咁但系前面就系咪有嗰句讲嗰句咧？因为由于我系一个极度聪明嘅人，但我唔系咯。 诶，咩话？ 即 系我 一 个 极度聪明嘅人，所以我唔系一个有嗰句讲嗰句嘅人咯。 系、啦，系即系谂过先系嘛，谂过度过嘛，都系拣啲好嘢嚟嘅咁样啦。而拣咗 D 啦，好似 Tiffany 咁样样啦，就系望落去好似随和同平易近人，但真实系冇谂法主见，我拣 D 嘅。 冇啊， 冇啊， 系、 啊，你可以话佢唔准嘅，其实。 诶、哎，系啊。唔紧要，周杰伦左右咗我冇所谓。 因为佢话喺做抉择嘅时候，经常会犹豫啊，唔知点算啊，系啦。而最常嘅回复就系、是、咩、都好啦咁样。咁所以系理想对象就系具备领导能力，同时可以鞭策到你嘅人啦。呢、这个就系佢解读白色气球。 哦，即系我应该适合拍黄色气球嘅人啦，即系话。 黄色 系啱，哦，啱、你应该同我拍拖咯。 系。 哦，你女朋友喺度吗？ 佢女朋友今日唔喺现场， 今日唔喺度嘅， 佢冇乜所谓啊，咁样样。 即系啱啱讲嗰个就唔系太啱。你咁你觉得 真系 你拍拖时候嘅你又系点样咧？ 拍拖时候， 即系嗰个性格、啊、 我要攞主导权嘅、 啊。哦， 例如咧， 边啲范畴会系想攞主导权、啊？你会？ 每一个范畴， 即系每一个决定都想话事。 都唔係嘅，我尊重對方嘅意見嘅，但係咁我都希 望。哇！呢句係最乞人憎，我有都尊重你嘅，OK， 係 啦。 你講我講尊重你嘅。 等等先，互相尊重係咪先？互相尊重係咪？ 喂，假設你同波城拍拖， 係 今晚食咩啦？ 冇所謂，我真係冇所謂。 咁我哋今晚食泰國嘢一係。 好啊。 點解你個好要諗五秒咧？ 好啊，我幫你 book 台啊。 真系 系啊， 定系你有其他嘢想食？ 放工噶，我接埋你啊，车你咪车埋你去好冇？ 其实你有咩想食，你讲啊，不如我都可以 book 噶。你其实有冇特别嘢想食？ 唔使啦， 哇！一听到呢啲啊，知有嘢啦。佢净系头先隔过五秒再话好啊，你都知道，都已经知道又唔有第二个谂法啦。谂一谂，其实今晚 唔系唔系，我好随和噶。你想食咩，我帮你 book 俾你。 我想知 你自己开一位啱唔啱？ 我今晚要食虾饺啊！ 你我哋自己开一位，我想知 位啱唔啱？ 我想知点样去判断你好同唔好咧？ 咩边方面先？ 即系例如我今晚 propose 例如系食拉面咁样，咁我点样判？系、 哦、 啦，你嘅声调系好，同埋 好啊， 好，同埋好 ，OK 啦。 其实有冇得即系分野到究竟你嗰下嗰个好系咪真系好，定系有一啲嘅让步嘅好咧？会唔会有分别嘅？其实 我真系好就得人嘅，冇乜真系冇乜所谓，即系食嘢方面真系冇乜所谓。 咁边方面系 你会着紧多啲，未必咁容易就咧？即系譬如日常生活嗰啲就假设间屋可能唔知两个人一齐租一个地方咁样啲装修啊啲 sofa 啊咩颜色啊间屋咩通啊搵啲咩嗰啲家私呢啲都系可以就得到嘅 呢啲就到噶系啊但系其实基本上会订晒 即系我嚟一次啊即系例如话嚟试下我同你拍拖系啦今晚食日本嘢好唔好可以啊不过 book 咗泰国菜、啊。是不是这款是不是这样呢 真的其实我真的没什么所谓制造一下气氛真的没什么所谓。 咁喺揀另一半嘅时候会唔会都有一啲条件特质係你自己都个 priority 都几高嘅咁 可能会喜欢 talkative 啲囉。 嗯。 係囉。即係我都喜欢即係多啲交流啊或者可以即係溝通到多啲嗰啲囉。即係至少啱 channel 多啲啦係囉。 但係有冇发现係例如係边款係比较叫做易傾啲即係艺术啲啊无厘头啲啊、哦、即时事啊体育啊。 嗯财经啊， 财经、啊。 其实我咩 topic 都 OK， 你咩都答到爹嘅。 嗯， 我哋不如讲下呢个宇宙大爆炸同埋呢个黑洞嘅形式。 你开始先啦。 好啊，不过你开始先啦。 好啊。跟住我就会好快地成功转移话题。 系呢个宇宙大爆炸，因为点样去判断？ 我谂起韩国嗰对 Big Bang 啫 ，sorry。 佢即刻又转移， 佢成功转移。 韩国对 Big Bang 有嘢想讲，你中意边个多啲？ 你中意边个多啲？你想做边个多啲 我想做 G Dragon。 哦， 系 最冇嘢嗰个系嘛？ 喺你嘅角度，最冇嘢嘅原因系 因为有啲仲更加有嘢嘅。 嗯， 我唔好讲啦，唔好讲。 即系上新闻嗰啲， 因为 嗰啲就有嘢啦。 因为我韩国就系识阿金正恩咯。 哦，佢算唔算韩国？正北韩点啊？ 我睇你点转移啫嘛， 我都识有个 friend 咧，好似金正恩噶。 个发型有啲似啊，你系长版嘅佢咯，个发型系。 有文在人， 睇佢点转移。 我想先睇佢啲转移，即系如果扯咗去金正恩，你可以点转移啊？ 女神实验 情景题啦。假设如果你能够可以去翻过一年里面嘅其中一日，重新度过嗰24小时，你会拣边一日呢？ 今年上一年得唔得？真系 上年都 唔该啊！上一年 可以，你嗌我啊， 系啊，可以 你嗌我， 我好就得人噶，你嗌我啊， 好啦， 系啦，2021上一年2020， 嗯， 系啦。翻去2020嘅疫情之前啦，不如好嘛？ 哦、啊，即系一月头嘅时候。 系啦，一二月嗰时我就啱啱好彩嘅， 即系啱啱就同个朋友就一起去旅行咯。嗰阵时当其时喺日本嘅，系、啦。跟住基本上我哋都真系好好彩，我哋差唔多翻到嚟，跟住香港就已经封咗关啦。 哦， 系啦，即系嗰日如果系可以无限 loop 都几唔错噶，真系。 系去边度？ 去京都，去大阪，系咯。 咁有冇话嗰日系做咗啲咩？定系即系有冇话即系你唔系净系去一日噶嘛？即系嗰几日最想 stay 喺边一日咧？ 最想 stay 其實都冇所謂，成個旅程都 OK。我同個女仔 friend 去嘅 ，by the way。 即純粹唔想留喺香港啫。 咁又唔可以咁樣講嘅，但係嗰日精彩啲咯。 但日本係咪不嬲你自己都好喜歡嘅？因為我 喜歡 你食嘢都中意日本嘢咁樣噶嘛。咁但去日本旅行，通常你會去揀啲景點或者 plan 嘅時候，通常係以咩為主？即係景點睇自然風景啊，去 shopping 啊，或者咩？通常邊一類多嘅？你會 基本上即係如果同女仔 friend 去，應該我哋都會影相為主嘅，所以都係啲風景啊，啲打卡餐廳啊咁樣咯。系咯，即系 shopping 其实真系冇乜所谓。 即系其实即系如果假设即系最大嘅愿望就系可以开翻个关口，然后就去旅行。 都大家嘅愿望。 你有冇话想去边咧？ 如果真系开通翻，可能即系唔使用脑谂嘅情况之下，应该都系去日本咯。系因为你已经即系想 relax 啲啦，你唔需要 plan， 咁你咪唔需要用个脑咯，唔需要用个脑会开心噶，咁你咪去旅行咯。 因为日本太大啦，你会想去日本边度咧？即系因为东京同你去大阪，同你去北海道已经唔同 feel 嘛。 可能应该去东京先啦，就真系最唔需要用个脑嚟谂。 哦，系啊，去东京真系唔用脑， 同埋嗰啲距离又未去到真系咁远，又要揸车几粒钟去第二个地方咁样。咁但系去旅行嘅话，你系咪都系？即系 prefer 嘅话系一啲冇咁扯，即系唔使又要追行程，由朝到晚排晒嗰只嚟。 我试过追行程嘅，即系我以前有个男朋友咧，佢就唔知好 organize 嘅。我试过同佢去意大利啦，佢咧可以我哋试过两个钟去十个景点啊， 两个钟十 系啦。但系嗰时咧，我系因为啱啱到步啦，即系自己有 jet lag 啦，即系好似俾人，即系好似成个嗰两粒钟好似系。被人迷住了咁樣，即係拐帶 feel 咁樣啦。呢度有呢、這個，唔知有五十年嘅，唔知道影啦，有個石喺度啊，影啦。係啦，即係我係好記得嗰一日係好辛苦嘅，因為我突然間覺得，咦？點解我搭飛機咁攰？跟住一落機又扯咗我十個景點，究竟為咗乜咧？咁。 但係佢有冇同你事先講定係落咗機？ 佢冇啊，因為佢覺得佢自己安排得好好啊。咁你要去旅行啊嘛，咁你梗係用曬最短嘅時間睇曬所有嘢㗎啦，咁你咪值咯。你睇你而家幾值得咁樣。 即如果一款是呢款，另外一款就是同你在 let's say 系啦，例如在泰国咁样，咁我要做咩啊？ 两者中间咯。 哦，即系你都唔可以完全喺即系嗰啲 resort 嗰度 hea 一日。 我唔可以嘅。 咁你会中意系 plan 啦，定系交俾即系同行嘅？假设另一半。 我中意去 plan， 然之后我俾意见去再改。 即系 review 啊！ 即系个主导权都系你嗰度嘅。 看你怎睇啦，呢、這个又 唔系、哦，即系我俾个方向佢、 哦， 冇方向就最惨噶嘛， 系 咪？ 系 有方向咪几好咯， 系系主导权都喺对方度嘅 ，exactly 系因为对方拣咗第一阵嗰啲先嘅， 主导嘅主导权就喺你嗰度咯， 系啦，你个主导权系由我主导噶嘛， 恭喜思阳。 讲完最后啦，我哋准备咗礼物送俾你嘅。你开一个题目就系有呢个 sweet 嘅感觉啦。 系 系啦，呢一个题目嘅灵感来源有冇话系嚟自咩？ 都觉得都几中意俾人氹嘅，其实。系咯。 因为我问 Tiffany 嘅时候，佢就话因为呢排工作非常顺利。我想知道我知顺利到咩地步呢？我要握手噶嘛，即系嗰啲叫拖下嗰啲， 拖下啲光咧，握完手唔洗手先翻去， 拖下啲旺气啊， 望下你就得噶啦。呢排系顺利嘅，系呢排系顺利嘅， 即系多咗嘢做啊， 都可以咁讲嘅， 咁有冇话嚟紧想做啲咩或者？ 唔系，因为其实我哋即系我本身。做嗰間公司就即係佢哋都幾順利啦，咁佢哋好都係我好啦，跟另外自己就開了一間鋪嘅。其實 咁即係喺平時即係收禮物方面，你有冇話其實中意一啲即係可能實用啲啊一啲？ 我覺得 presentation 重要啲，因為男仔好中意送啲實用嘢，但我唔明點解要咁實用嗰啲嘢。 點解？ 係咯， 因為要好理性 用噶嘛，你係咯，即係你送個 presentation 重要啲咯，我覺得， 嗯、 即係可能你攞出嚟嗰下，或者你包嘅方法啊，咁樣嗰啲重要過嗰樣嘢嘅實際係咪真可以用噶咁樣咯？ 有冇一啲你幾難忘嘅收禮物嘅體驗咧？咁係可能是。定系暂时都未有一啲出现过，觉得系 收礼物嘅体验，即系我自己本身有揸车嘅，系啦。咁嗰时当其时男朋友就唔喺香港啦，咁我揸车我就即系唔觉意乱拍啦，跟住点知俾人抄牌， 系。 跟住之后我就同男朋友讲：咦，我俾人抄牌喎，咁样。跟住咧，咁我生日嗰时佢就寄了封利是俾我咯，就帮。 唔系，我觉得呢个系好实用，我同你讲， 寄翻封302俾你。 系咯，寄咗个302俾，唔系有多嘅有多嘅，但系唔使退翻嘅。 但呢个真系好实用，其实呢个系最实用， 同埋有啲滑稽。 即系有时真系唔系嗰个价钱嘅问题，系啦，真系唔系价钱嘅问题，系不如你睇啱边个袋，你自己去拣啦，好冇？ 唔系，佢系帮你找咗嗰、那个。 是 啦，被人抄牌的302咯，就 是一个，不是 我觉得是风趣的，还有这个 OK 的， 这个 OK 的，即是有心， 我觉得 OK 的， 好啦，来啦，哇 ,presentation 好紧要啊，这个先 啊，你先啊，我好求其啊，我真的。 唱歌定跳舞啊，两位。 哇， 搞不定， 搞不定，没搞到什么。 好啦， 你先。 我送这个，我觉得呢即是给到女仔有一种 sweet 的感觉，就是你的生命或者生活当中呢是有佢喺有佢嘅參與啦。咁我呢份禮物咧 ，kind of 就係可以代表到呢一樣嘢，就係送一對拖鞋俾對方啦。 乜嘢啊？ 點解咧？就係因為咧，邀請佢同我一齊住，就係代表我買一對拖鞋，你係同我同住，而呢個就係嗰個象徵嘅意義。 乜嘢啊？ 所以咧就係買拖鞋啦，係啦。 多謝， 多謝啊！ 我話睇你嗰個係點？ 我嗰啲， 你系咪买俾自己着咧？ 乜嘢啊？ 我着唔到嘅呢个。 点解会买拖鞋？嗱，我嗰个就好肤浅嘅 ，sweet 啊嘛， 买糖啊， 买 糖直接， 买啲真系甜到漏嘅嘢， 睇下系点样。 我买棉花糖朱古力， 哦， 棉花糖朱古力。行过超级市场见到， 多谢 系啦，棉花 多谢 多谢， 佢嗰个系 都差唔多， 你嗰系咩啊？ 哦，差唔多啦，个多谢都 系咪要评分嘅？ 系啊，两个评分， 我觉得个好似深层意义，好似波城，好似 拖鞋啊， 唔系 sweet 啲嘅，系 sweet 啲。 因为我都谂 睇下边个送啦。讲真，你如果譬如朋友，你咁样讲好奇怪。 系啊，咁而家俾个女仔啊嘛，中意嘅女仔啊嘛。系啦，咁我会拣拖。 好 sweet 嘅，好 sweet 嘅。 你嗰个太直接啦，多谢咯， 唔紧要啦，算啦。唔系，因为我问我同个 friend 去睇，跟住之后佢话有啲咩你觉得好甜嘅嘢，跟住之后行过棉花糖朱古力咯，又棉花糖又朱古力。 你都男仔嚟？ 女仔嚟噶。 你系咪冇前文后理就问佢有啲咩好甜？ 有咩好甜？佢咪答你朱古力咯。 系啦， 朱古力 系咯。好啦，今日再次多谢 Tiffany，thank you， 多谢晒。 在回忆痛悲，不可再亲你。故事从何说起？无声地呼吸，无影地经过，无奈孤身一个。一样咁冷淡，灯光闪耀，色彩已经变咗习惯。见到我上电视，人嘅企图越嚟越唔简单。太多沉重嘅负担，自己一个半夜开工，拍到天光，仲要赶住下一站。自己一个人群中，今晚冇乜心情参与，你哋要玩到通宵，我净系想搵个人揽住。真心伤害，最后变成伤害，抱住遗憾离开。 爱得死去活来，爱得回忆痛悲，不可再亲。 个成就，脱离呢个城市，宁愿自己一个喺个睡房里面静啲。当我自己一个，你嘅身影就会呈现，一幕幕嘅回忆，屋企楼下甜蜜嘅情节。但时间冇得倒退，生活冇得停止，只能够不断重播属于我哋嘅 playlist。Yeah, if you know we play, forget about life. Gigi 张曼芝啊，佢嘅派台作品歌名叫做《Love Los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输入个案，全部涉及 L452R 变异病毒株，都已经接种新冠疫苗。个案涉及一男两女，包括一名机组人员，年龄介乎47至72岁，分别由英国、印度和俄罗斯抵港。其中兩人抵港時在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的檢測結果呈陽性，其餘一人在檢疫期間確診，另外初步確診個案少於5宗。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下星期五起推出，以接種車的模式運作，首站將到沙田新翠村，開放時間是上午10點到下午5點，最后即场报名时间是下午四点半。接种车每次会提供一款疫苗接种服务，包括科兴或伏必泰。市民可以在车内接种第一剂、第二剂或第三剂疫苗。公务员事务局说，市民在接种车的接种流程和在社区疫苗接种中心相同，工作人员会在接种车附近空地設立臨時等候區和休息區，現場亦會有醫生免費提供諮詢。接種車首批服務地點亦包括觀塘樂華南村、葵青長康村和屯門欣田村。荷蘭衛生部門表示，兩班從南非底部的客機估計有大約85名乘客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正進一步分析他們是否感染 Omicron 變種病毒。報道說，大約600名乘客星期五分成兩班客機降落阿姆斯特丹機場，因應當局對變種病毒的憂慮，大批乘客要在機場等待檢測結果。經過初步檢測，估計有大約85人呈陽性，他們將會被隔離在機場酒店或者附近酒店。荷蘭政府星期五起禁止所有來自非洲南部的航班，兩班機當時已經起飛前往阿姆斯特丹。美國默克公司表示，最新數據顯示，他們研發的口服抗新冠藥物在減少住院和死亡方面的效用不及早前。默克公司說，根據1433人參與的臨床試驗數據，新藥能夠降低確診患者住院或死亡的風險三成，較上月公布的大約五成減少。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專家小組下星期二將開會討論是否建議批出這款藥物的授權，以及若果批准，是否應該限制藥物的適用群組。 英國當局在今個月初已經宣布批准向特定患者提供這款口服藥物。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是天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稍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晴干燥，下周中期北风增强，天气转凉。下周后期早上仍然清凉，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5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小莹首先跟进一些交通意外。较早前在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加州豪苑的意外仍然都是未清理好的，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十八乡交汇处，驾驶人士请你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就是新田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加州豪苑对开有意外，影响到一带非常挤塞，车龙排到十八乡交汇处，驾驶人士请你尽量考虑改用其他道路。咁另外咧，喺太子道西去太子方向，近加道里道嘅慢线咧有意外，而家车龙咧排到圣德勒萨医院。咁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加道里道嘅慢线咧系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到圣德勒萨医院，经过记得要特别留意。喺隧道方面，红隧嘅港的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马会大楼，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落尖沙咀都是车多，龙尾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是挤塞的，车龙排到嘉华国际中心；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窝打路道去尖沙咀近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挤塞，车龙排到上去浸会桥面。在新界区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亦都挤塞，车龙排到康湖居。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内背。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记得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每一张选票都承载住我哋对呢个地方嘅理想，同我哋对生活嘅愿景。一直以嚟，维护廉洁选举系你我共同嘅信念。我哋继续齐心合力，延续信念，创造更美好嘅将来。守法规，重廉洁，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维护廉洁选举，有你同 ICAC。 想改变，试下由外表开始啊！ 喂，细佬，你受咗啲咩刺激啊？你而家成个韩星 superstar 咁喎！ 咩啊？咩韩星啫？根本就系你阿爸我后生嘅翻版。 我只不过系想改变一下啫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先见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 Anson 边饰演嘅何建强改变发型之后人生有咩改变？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昼3点至5点，天怡、子豪、阿涉。三五成群同你结伴展翅。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监制，我唔得啦。 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觉风寒。熟睡那刻还未生意，我亦能静养。从此你我多虑，床头都不想。状态就算极空虚，至少赢得了动力。 MC 话今次监制系睇得起佢嘅，度身订造嘅呢首作品原本个 range 咧系升两次 key 嘅，不过由于佢哋顾虑到唱 live 嘅稳定性同埋出嚟嘅效果，最后升一次够晒数。 陷入太深，何用翻身更改这收场？ 作曲监制徐浩，填词林宝，编曲徐浩、黄少明。今个星期上榜第五个礼拜，上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五位。MC 张天赋，记忆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 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太阳计划是香港电台第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活动。 张开眼中一扇暖暖的窗，驱走这赤地里的荒凉。 从大地头上初升的朝阳照出一， 而每年太阳计划主题曲也都得到全城的关注。 夏天啊，夏天和昨天， 夏天光， 释放你的笑容， 夏天里，哦耶耶耶，快来夏天。 除了1993年在晴朗的天空下，另外一首1998年的合作更加是破天荒，张惠妹加上刘德华的光合作用。 十八廿二，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是你的后援会是二台其中一个最成功的节目。耶耶耶耶耶耶耶耶！ 成功啊，太阳计划好劲啊！ 我以为你话我哋好劲 啊，太阳计划好劲啊，当有史泰龙啊！ 哦，系啊，系啊， 系啊，第 讲咗好多年啦， 第一届最记得啊嘛。虽然而家，好挂住添。我哋都有幸可以參與個咁成功嘅計劃，因為太陽嘅計劃 搭到呢個尾班車 啊，係啊， 就好似嗰啲樓盤廣告咁樣啦，上樓最後機會 啊， 不過都係上唔到樓我哋。 欢迎来到我是你的后援会。本后援会成立的目的在于拉近女神和独男之间的关系，希望比主持人阿一和波盛可以更进一步接触女神，同时让女神更加了解独男。恳请各会员在聆听节目的时候眼看手勿动，备注本规条不适用于主持人，多谢合作。 Welcome to Backer Club and thank you, bye bye。 即系呢个太阳计划咧，今日日头举办噶嘛？ 系啊， 波盛话搞翻个月亮计划，即系夜晚出去蒲嘅。 而呢一个嘅谂法，即系几年前兰桂坊嘅时候，同一啲朋友讲 哦，即系唔系同公司高层讲嘅。 公司高层 咁同朋友讲冇咩用啦， 冇乜用啊！ 你同楼上嗰啲高层讲啊，我建议咧嚟紧咧就搞翻个啊。月亮计划啊！ 我记得点解啲人点解会出现，就系喺间 club 里边见到一啲朋友，啲朋友之前都各自有嚟过电台访问，跟住就话：咦，你都嚟嘅？我以为港台嘅 DJ 系即系嗰啲好乖、好正气嗰啲咧，即系夜晚唔出街嗰啲咁。跟住话：嘿，即系太阳计划嗰啲咁啊！佢话：嘿，我搞翻月亮计划啊嘛，夜晚出嚟咁啊，好玩啊咁啊。 唔系，我哋都正气嘅， 正 气去蒲都可以正气噶， 可以啊， 系咯、 啊，所以我咪要纠正佢呢、這 个 exactly。 思想嘅癌細胞 系啦，非常正確。 咁啊，月亮计划，我是你啲后援会月亮计划， 知月亮计划。 唔讲要我哋射啲火箭上太空嘅要， 系带大家去唔同嘅地方蒲。 去 佢嗰啲咩？阿刘伟恒佢成日讲话有龙腾虎步上狮山噶嘛？ 系咩啊？ 即系嗰啲一齐行山嘅活动啊！我哋一齐行上中环嗰座。兰桂坊嘅斜路， 嗰一条斜路咯， 系啊，龙腾虎步上斜路，几开心 啊！月亮计划， 我哋蛇猫鼠步上斜路，蛇猫 鼠步，鼠步系啊，鼠步可以食到嗰个动作，鼠步上去， 系 啊， 好文采，好文采，好文采，好文采， 睇下推介啲咩啊！星期笨读兵团推介你啲咩？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推介你。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啊！朝头早系非常之重要，尤其是系朝头早嗰餐。所以咧，小弟最近啊有一个新嘅习惯，就系咧，无论嗰日系开 office 工又好啦，出去拍剧又好啦，或者自己放假都好啦，都惯咗啊！朝头早第一餐是要配一杯的咖啡的。咁当然啦，即咖啡呢啲嘢就好死嘅，即系你四五十蚊又有一杯，两三蚊又有一杯，咁啊睇你拣边款嘅啫。咁但系对于一个成功嘅男士嚟讲，如果可以食一个好好嘅早餐，或者觉得自己心满意足嘅早餐，嗰日系零舍有抛下嘅。 呢啲咪就叫抛下咯。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啊，就系推介你谂好自。所以今个星期笨读兵团就系推介你食一个自己中意嘅早餐。笨读兵团报告完毕。即系呢个饮咖啡嘅习惯咧，其实系嗰阵时跟阿刘生出去拍剧嘅时候开始嘅， 因为太早啊， 系啊，六点几六点几系出到门口去上车，跟住之后咧，你尤其是早咧，个最尴尬系点样咧？即系你个早咧，有时你系预测唔到自己嗰、那个肚饿嘅程度嘅。 哦，系。 个原因系有时你真系眼瞓到你唔想食嘢，但系咧，当你一唔够瞓嘅时候咧，其实你系会比平时更加肚饿嘅，所以系会处于一种极奇怪嘅状态，就系、是、你又肚饿，但你又冇胃口、嗯，但你又想食嘢，但你见到啲嘢又反胃。 Agree， 系啦，你明啦， 我明啊， 因为其实呢个系一个身体嘅基本保护嘅。就是佢觉得你嘅身体唔够休息，就可能系会有事发生，所以要补充大量嘅热量嘅。 哦、 即呢个系我睇嗰啲研究，佢话其中一个科学根据，即例如点解挨夜会零零舍舍想食零食或者宵夜，就系、是、因为个身体觉得你危险啊，即因为唔系一个正常嘅作息啊嘛，所以就要惊你系会有啲咩危险，所以就会储备大量嘅热量嘅。咁、哦、所以咧，你朝头早咧系会早起咧，有时会零舍肚饿。好啦，咁但系你又唔知道有冇饭食啦，或者你又唔知道有冇时间食啦，又或者可能即系你都要醒一醒神，你先开到个胃嘅话咧，咁、嗯、其一就系真系要饮一杯嘅咖啡啦。咁嗰阵时咧，我系差唔多饮，即系每一朝去便利店买一支嗰啲斋啡啊，即系500ml嗰啲斋啡，一日就饮一支嘅。咁呢个又系跟 刘都系一支， 系一日一支，跟刘伟恒先生学嘅，因为佢都系一日一支嘅。咁、 嗯、 样，咁啊后屘开始咧变咗就因为贵啊嘛，其实。你嗰支行眼地啊，一支喺便利店都15-16嘛，你貴嘅話可以20几蚊一支噶嘛，係咪先？好啦，跟住就轉咗啦，轉咗咩咧？轉咗去超級市場買 嗰啲三合一嗰啲葱啊， 粒半一支嘅， 哦， 一粒半一大支嘅齋啡啊， 係咩有咁大？ 有呢啲噶，有一粒半嘅齋啡，你去啲日本嘅超級市場。即系我屋企附近嗰个咧，咁跟住就佢会有啲可能有啲系日本牌子，有啲系香港牌子，即系个 Utah 嗰个佢都有出嘅。咁跟住之后就好冇记错，好似点五 lit 系定唔知点四啦，即系点几 lit 咧就系一大支就大概20几蚊嘅啫。咁我就分三日饮咯， 差好远喎，嗰度咁大支20几蚊。 系啦，咁啊平，你除翻平啲啦咁样。咁跟住之后，咁但系即系当然仲有个巧妙位系在于，因为嗰阵时系。八月九月嘅时候系当热，尤其是拍下昼戏咧，系晒到傻咗噶嘛。咁、我就会前一晚雪滴成支嘅冰咯，即系将个咖啡雪成冰， 好似以前 踢波咁样。 系啊，就会喺屋企雪定晒出到，等佢慢慢溶下，咁你就可以饮到有冻 啦。咁呢个就开始慢慢养成咗饮咖啡嘅习惯啦。咁啊呢排就系咁样啦。咁啊，因为开始就系翻 office 度做嘢啦。咁然后惯咗开工有咖啡因。嗰種感覺啊，咁所以係我早一個月咧，就係每日去便利店嗰度咧，就開始唔買齋啡啦，因為冬天啊嘛， 咪熱嗰啲， 唔係啊，係冬天啊嘛，冇人介意你肥咗定瘦咗，因為遮住曬嘛，咁就開始飲翻啲有奶同有糖嗰啲，咁然後就當然你都會睇下嗰個後邊嗰個咩營養標 籤 啦，睇下佢個糖啊熱量幾多，咁咪睇開始買咁樣，咁你平嘅10蚊有一支啊。贵嘅30蚊有一杯啊，咁样即系有呢啲啦。再进化啦，再进化咩地步咧？ 买咖啡机翻公司。 哦，公司有咖啡机嘅， 我已经有啦。 系啦，但系 佢嗰啲 capsule 嚟嘅 ，capsule 嚟嘅系啦。咁、哦、就我冇买到 capsule。 哦， 系啦。咁所以 点样进化咧？ 点样进化咧？三合一咖啡冲剂，仲要屋企拎嘅。如果冇記錯，應該我阿嫲嘅，因為佢間唔中自己都會沖杯咖啡嚟飲。 擺好耐嗰啲。 係啊，因為嗰日打開即係執緊去露營嘅時候，執打開嚟一睇，咦，2019年過期喎啲咖啡粉， 你攞嗰啲嚟饮啊？ 系啊， 过期嗰啲。 过期咁当然大家唔好啦。我对自己嘅肠胃有一定嘅信心，先至咁做。就2019年觉得，唉、哎，算啦，摆喺度都系。都是浪費的啦，不如嗱聲飲咗佢啦，咁就開始清屋企嗰啲知咩白咖啡啊、榛子咖啡啊，就係嗰啲以前細個咪好中意搣開倒啲粉出嚟溝熱水， 係啊， 咁啊開始飲呢、這個，咁當然又再慳翻啲嘅啦，即係你由原本20蚊一日變成 唔使錢喎、 啊，唔使錢，咁你每日慳20蚊啊，因為我記得呢一招係邊個教我嘅咧？呢一招咧係嚟自一位好同事啊，蒙惠亮先生。佢写过一本书入面写到啊，你唔好睇少每日嘅一杯嗰啲连锁美式咖啡店嘅咖啡，系啦，40几蚊一杯。其实你都系想饮咖啡嘅话，点解唔自己买一包2蚊嘅咖啡冲剂翻去饮咧？每日悭翻30-40蚊， 系 就可以上到 楼啦。 系啦，我就跟佢嘅 投资 O to O， 投资 O to O， 我就决定咁做，睇下出年我上唔上到楼。唔但咖啡我系开始上瘾嘅。即唔係上癮，即慣咗咯。 習慣咯。 因為我嗰日去上一個禮拜去露營嘅時候咧，我係買咗一啲包裝嘅咖啡啊，即佢係軟身包裝嘅咖啡。咁亦都有帶一啲係嗰啲叫做滴嗰啲咖啡咧，即佢有種有 張紙， 有張紙你打開佢有個掛耳喺度，然後你就倒啲熱水，佢就會滴落去，滴啲咖啡落去。咁都有玩呢啲嘅，即帶埋去露營嘅時候，即我唔係咁我。再對上嗰幾次露營瞓醒，第一罐嘅係 啤酒嚟， 啤酒嚟噶嘛。今次第一罐嘅係咖啡配麵包，所以我係覺得開始對咖啡係一種啊，即有時試下齋啡啊，有時試下係啊，我都冇試嗰種心態，應該話我係要開咗嗰日嗰個叫做工作嘅模式咯。 係因為你第一餐，即你頭先講嘅，譬如第一杯嘢飲啦，或者叫第一餐都係啦。即我嗰啲都係噶，我無論幾多點都好，我第一餐我一定係。盡量啦，可以嘅話係食常餐噶嘛，一定要有鵪鶉或者炒蛋或者太陽蛋，然後要加個粉，跟住咧加一杯嘢飲就我嗰杯嘢飲反而冇所謂嘅。但你要一個好 proper 嘅 set 咁樣去食第一餐，先至叫做開始嗰日咯。因為有陣時可能夜晚做到好夜，跟住你第二日講緊一兩點先食第一餐噶嘛，有機會。 嗯， 咁你似同啲同事都係嗱，今日呢餐我係第一餐，可唔可以去食常餐先？ 哦，即係第一餐會有一種要 儀式咯， 儀式或者要開咗嗰、那個， 而係唔關時間事咯。所以有時會夾唔到噶，即係人哋嗰個時間 suppose 食 lunch， 我係變咗我係早餐，所以揀個餐廳都唔同咯。 啊， 亦都有啲時候係好，譬如去跨區做嘢啦，我當晨早起身過去，我會好中意去到嗰個區，譬如我入粉嶺，喺我做嘢附近揾一間茶餐廳、 哦， 因為你平日唔會入去，就喺嗰度。 但你都係食沙爹牛面啫喎。 係啦，但你會想。試下嗰度整嗰啲蛋，有啲人有啲都炒得好食唔好食咁樣啦。你會中意坐喺嗰個地方，因為我好少會入嚟啊嘛。我去可能粉嶺會咁咯，跟住過海可能會早少少時間，點都要揾一間冰室茶餐廳開嗰一格。 哇！我唔係噶，我唔得噶，我 食完先至做嗰日嘢。如果唔係會有少少啊， 我係寧願瞓多15分鐘，然後咬個麵包，然後便利店買咖啡嗰啲人咯。 哦，係啊，我係如果有得揀，我係真係要坐低， 因為我每一晚都有同自己講呢樣嘢嘅。聽朝早啲起身去食個早餐，先開工好冇？跟住好搞10點鬧鐘。瞓多阵先，10点半， 盯紧， 10点9，刷牙5分钟换衫5分钟，搭11出到去，仲可以食早餐。哦，诶，11:03啊，哦，冇早餐啦。 你缺乏个想象，你要想象嗰个早餐 full set 喺你面前，同埋嗰个食嘢嘅环境，你好渴求，好想出现个画面，你先至会起到身嘅。我有时系靠咁样起身。 我都有识得有啲人系好中意食早餐，尤其是佢去酒店咯。即係佢會覺得酒店，即係例如我哋、okay. 例如我哋幾個麻甩佬出去 let's say 去旅行嘅，咁會覺得前一晚有咁夜玩得咁夜啊，係咪先？咁然後咪 book 間酒店都係攞嚟瞓嘅啦。咁啊瞓醒之後咪出去再玩咯，係咪先？咁啊出去食嘅第一餐，即係我會寧願出去瞓到12點，出去食第一餐係食一間好嘅嘢。即係旅行唔同啦，因為唔同你平時啊嘛。即係例如可能去日本嘅，哦第一餐一定要食一間好嘅拉麵。好啦，夜晚嗰餐再食间好嘅拉面，然后宵夜食个拉面饱就翻去瞓啦。 佢要食几多个拉面咧？ 系啦，台湾就瞓醒食个肉燥饭先， 食个红烧牛肉面， 肉燥饭 ，sorry， 肉燥饭你系 肉燥饭， 牛肉面 系啦，佢加只卤蛋、贡丸汤啊，醒一醒神，好啦，晏昼再搵一间好食啲嘅肉燥饭啊，正啦、啊，夜晚临瞓前宵夜就喺夜市附近有肉燥饭，不过今次加埋鸡扒，我哋系咁样噶嘛，但有啲我识得有啲人系。佢係覺得一定要去食嗰個早餐咯，即係酒店嘅早餐對於佢嚟講係一件好緊要嘅事，所以佢 book 嘅時候咧係、一定會成個 package 咁 book 嘅，佢、一定要連早餐，因為覺得喺酒店食個早餐咧好有嗰種 holiday mood 同埋旅行嘅感覺嘅，即係就連佢 station 佢都會做呢樣嘢㗎。 哦， 但係我哋係一定係瞓到，哎 check out 啦，嚟啦，快啲啊，俾人罰錢啦，咁樣嗰啲人嚟㗎嘛。 哦， 所以呢个系对于早餐，我觉得每个人系有唔同，即系我就开始就系要有咖啡啦，你就系要坐低食啦， 食个上餐 系啦。有啲人就系翻到公司，其实可能饮杯牛奶就开工，所以每个人对于早餐嗰样嘢系好 有自己 系有自己嘅要求同埋 pattern 咯， 好得意。但旅行嗰、如果佢嗰个 package 包咗咧，我都会想食个早餐嘅，都系好似你个 friend 咁，就算前一晚玩到几夜都好啦，都系会想起身食，因为首先佢俾咗钱包咗啦，第二又系。真係嗰種旅行嘅感覺，好 relax 坐喺裏面，因為酒店嘅空間同出面嘅餐廳係有分別嘅。 我係純粹覺得，嗱好啦，調翻轉啦，我係覺得我連咁你佢有校鬧鐘噶嘛，或者應該話佢有時間噶嘛，即係咧，即可能你先生聽朝早餐你想幾點啊？咁啊一係八至九，九至十，因為佢通常一個鐘一個鐘噶嘛，咁、樣啦，有啲係咁樣啦，係咪？咁我咪要特登平時翻工。我都可能要校闹钟起身，我连放假我都要校闹钟起身去食早餐，咁啊好冇放假嘅感觉咯。我就系调翻转咁谂咯， 因为我再多一层嗰、那个放假嘅感觉就系我校闹钟食完个早餐，我可以翻去再瞓。 诶、佢就系咁讲啦， 系啦，嗰、那个瞓觉嘅概念系可以好弹性嘅。咁当然如果好似你咁讲啦，我食完早餐要出去玩嘅话，咁可能就唔会咁做啦。 所以大家因应自己 嘅能力 习惯啦。千祈唔好空肚食早餐啦， 系啊， 系啊，同埋记住， 系 试下用咖啡冲剂，系八十后中产上楼嘅机会。 那天我话去卡拉 OK， 你答我 好啊 ，OK， 点知你就放我飞机。 其实一个人唱 K 又有咩好怕、啊？那天我爱上一个人 K。 上个星期我哋就同大家听咗同我哋节目监制亦都系原来是这样的嘅主持黄天恩先生同佢另一半呢非常之有回忆嘅一首阿波罗啦。咁大家一定要继续支持原来是这样的啊，有黄天恩同埋刘卓威一起做嘅今日五点钟。而仲有一样嘢好想推介大家，推介大家去听嘅就系、是、终身美丽啦。 这拥抱极美好，爱有千斤重，重过无涯的铁路。你那手指再笨拙再粗，肌肤也被你修补。从前那一位，永未能做到，是你去唤醒我，努力才。能被爱慕，但回头目睹你为我好，自己不好。我这幸运儿合着眼睛，只得你沉重身影。如果这记忆非爱情，连天都不会太高兴。莫非可终身美丽，才值得勾勾手指发誓？只感激敬礼，当你知己才是虚伪。莫非多一份受礼，才值得分享我的一切？给我自信，给我地位，这叫幸福，不怕流逝。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矜贵。